中秋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从本月20号开始，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它以一部帝王的毁灭史刻画了权力和欲望下人性的挣扎。国家大剧院版本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操刀指导，著名演员濮存昕主演，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李尔王。除比才的《卡门》与圣桑的《参孙与达利拉》之外，法国作曲家马斯奈的《泰伊斯》也是一部著名歌剧。2月2号到6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歌剧《泰伊斯》将和观众见面。年近八旬的世界著名歌唱家多明戈将挑大梁，扮演男主人公阿塔纳埃尔。根据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的统计，去年北京电影继续领跑全国，票房近34亿元，同比增长 12.1%， 其中单银幕贡献票房231万多元，人均贡献票房156元，都为全国最高。北京创作生产的《战狼2》、《羞羞的铁拳》分别成为年度国产电影票房冠亚军。由李冰冰、凯南·鲁茨、吴尊和凯尔西·格兰莫领衔主演的电影《迷巢》将于本月19号上映。影片近日发布主题曲 MV， 由张靓颖倾情献唱，惊艳唱腔搭配影片当中险象环生的刺激画面，让这场地下冒险更显神秘。在《摔跤吧，爸爸》之后，印度著名演员阿米尔汗主演的《神秘巨星》将于本月19号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关于14岁印度少女伊夏音乐梦想的故事。扮演少女伊夏的演员塞伊拉沃西正是在《摔跤吧，爸爸》当中扮演小吉塔的演员，这是他与阿米尔汗合作的第二部影片。电影《南极之恋》最新发布深情相拥版海报和生死相守版预告，宣布定档2月2号。影片由关锦鹏监制，吴有音执导，赵又廷、杨子姗主演。巴西传记电影《尼斯疯狂的心》从昨天开始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旗下的影院专线放映，影片根据巴西的真实事件改编。2018北京出版发行产业促进交易会暨出版物订货会昨天开始到本月8号举办，本次订货会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北京出版发行业协会主办，作为民营书业一年一度的盛会，国学、社科、少儿类图书成为本届订货会的热点。戊戌年生肖邮票昨天首发，今年的戊戌年特种邮票是第四轮生肖狗年邮票，邀请到了国家形象设计师周令钊先生进行设计，他也是中国邮票发行史上最年长的邮票设计者，已近百岁高龄。国家图书馆学金堂明天早晨9点半将举办敦煌石窟艺术的观看之道主题讲座，图说敦煌254窟的作者陈海涛将带领大家领悟敦煌石窟艺术的观看之道。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本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或山区有弱的降雪天气，出行需要您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西部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天气阴冷，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在户外晨练。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阴为主，气温在-4度到-3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的服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 FM87.6 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赵爽。那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呢，还是来关注一个资讯哈。本周四演艺群英会的观剧团再出发，主持人大帅带领招募的观剧团成员一同前往北京展览馆剧场，观看了大型沉浸式创意秀 Memory 5D Plus。 这场秀曾经在美国演出，并且获得了观众22分钟的助力鼓掌。演出呢是汇集了很多的民族文化高科技，打造现场幻妙情境，震撼效果空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当晚的观剧之后观众们的评价。 就是感觉看的时候很震撼，很梦幻，融入到里头。 这是和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 它的整个舞台设计的特别棒，尤其是它是 5D 的效果，特别立体，身临其境的感觉。 一圈都是那种特效的时候，特别兴奋。 我的感觉就非常震撼 ，5D 嘛，我觉得就是一个全方位震撼效果， 传递的信息量很多，而且舞台的确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你只有来看了才能够切实地感受到说这种舞台的绚丽。 有一群仙女捧着荷花走路的桥段， 多媒体的整体呈现节目，比如说那个双人的杂技，还有呼麦的那个演出，特别有节日的气氛，就是很兴奋，就感觉哎呦又过年了。 光影还有这音效都做得挺不错的，古筝曲、蒙古族那种演奏，在大草原上那种灌满奔腾那种感觉。 原来没有看过像这种类似的演出，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让我耳目一新的。平潭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尤其是他那个还有一个剪纸艺术的那种舞蹈呈现， 从古到今，从东到西，特别丰富，一个大拼盘大荟萃，什么都有，再配合这种声光电的形式，他们也进行好多新的尝试，这种尝试就特别可贵。 演员的舞蹈功底非常扎实，跟音乐就融合在一起，感觉行云流水一般，就是尤其是在那个有一个节目是在丛林里的那一段，我觉得那一段就特别的好看， 喜庆欢乐，看完之后特别高兴， 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一种融合。 另外他想传递的内容含义还是蛮深刻的，它主要是阴阳这种相结合，而且这种平衡，然后来达到这种物质的群生群养。我觉得能看到这层的关系的时候，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希望这种活动越来越多吧。 我跟我们家闺女一起来的，就是她对这里头还是蛮感兴趣，而且包括里面唱的歌她都是听过的，民族乐器还是蛮感兴趣的。本身我也比较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像国学这方面应该是我们国人应该是多了解的。 传说两个平行世界相遇之时，会出现时空的裂缝，有人出现，也会有人消失。他们是来自宇宙超新星星号六九。星号六九是一支乐队，星号六九的音乐充斥着科技感，用条理清晰的编制和独有的节奏感，架构出属于自己的音乐模型。他们的乐队成员有电台 DJ， 有音乐教师，有高材生，他们的组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他们的新专辑《平行世界的风》会带来哪些全新的感受？新专辑首唱在即，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充满着神秘的乐队。 家再次回到我们的演艺群会当中。大家好，我是赵爽。刚才在片花当中哈，大家也听到了，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是来了一个乐队啊，这个非常怎么说呢，这个非常听起来可能大家一下子就不太明白的一个乐队，这个乐队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哈，或者说他们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在这个北京时间上面搜索演艺群英会，就可以看到哈他们现场在直播间当中的表现了。好了，先来请出几位嘉宾，我们来请出星号六九乐队的主唱韩爱，欢迎您。 你好，郑爽好，大家好，北京文艺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号六九乐队的主唱韩爱。 嗯，听您的音乐哈、啊、其实特别有怎么说有弹性，但是感觉看到人之后是一个小女生哈、啊、这还挺出乎意料的。我们再来请出星号六九乐队的鼓手李源，欢迎您。 哎，赵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听众了啊，总听八七六 啊。好，可能好多听众说，哎，我们好像也听过李源的节目， 哎，对， 所以一会儿这个李源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哈。还有这个吉他手耿健，欢迎你。 哎，主持人好，那个北京文艺广播的那个听众大家好，我是吉他手耿健。 嗯，可以完全唱出台歌的一位这个嘉宾。 清唱一个， 对，还有其他的咱们台的节目基本上都可以唱出来。 就是下张这个专辑可能就专门出一首歌，就把我们的台歌融入一些什么嘻哈风啊，然后融一些金属风啊什么的。 文艺广播伴嘴边。 我们再来请出贝斯手王哲，欢迎王哲。 哎，好，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好，我是星号六九乐队的贝斯手王哲。 嗯，其实刚才咱们在介绍当中啊，说了这个有教师，然后有电台 DJ， 然后还有这个高材生。我可能这个王哲内心当中想的是，怎么没有介绍我？因为王哲是一位，其实就是一位音乐人吧，算是。 啊，对。 对，所以就没有特别的介绍。但是为什么参加到这个乐队当中？一会儿咱们也可以讲一讲故事哈。好了，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星号六九乐队背后的故事。其实这个名字特别奇怪，就是说可能刚听到的时候觉得是一个特别二次元的一个名字哈。就当时这个名字是怎么取的，是谁想出来的呢？思维， 就当时如果你以前没有来电显示的时候，在电话机上面漏接了一个来电，你就拨星号六加九键就可以回拨回去。这美国啊， 可以吗？ 啊，在美国，对，但是我们也是看一个电影《Fight Club》那个搏击俱乐部里面的，才知道的这个点。嗯、 哦，大卫芬奇的一个电影。 对，当时帅帅的布拉德皮特代表了我们对于生活态度一种向往吧，就特别率性，特别无所谓啊、 哦， 玩世不恭的那种。然后他在电影里面说了一句 "I start 69 to you"， 他从来不接电话，他只会回拨。 哇。这个有意思了，所以当时是你提出来说要叫这个名字的吗？ 就恰好有这么一个灵感吧，就觉得一开始就叫 Star 69，然后在很多场合也需要中英文双语的名字都要用嘛，所以就是中文翻译就叫星号六九了。 对， 也可以叫我们 Star 69。 嗯，你看片花我录的，为什么没有选择英文？因为我就念不出来。 这很简单嘛。 这个念出来之后就感觉不是那个味道哈。嗯、不过这个乐队的名字本来听起来是一个很。就是挺二次元的一个名字，其实说起来呢应该是代表了你们的一种态度是吧，主唱。哇，真的是很文静。 没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刚才说到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点，其实也有它，其实很有那种既复古，因为是当时那种90年代的感觉， 嗯， 然后又有一种不知道对方是谁的那种神秘和好奇，就这种复古和神秘其实在我们的音乐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吧。 嗯， 对，嗯， 就是其实这个名字里面有很多的含义啊，包括这个可能有一些曲风方面的一些寄托，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你们对于自己的乐队的一个定位的寄托，其实找这个名字也是不太容易哈、啊、我还以为是跟你们有年龄代沟，所以才不知道这个故事的渊源。 谁啊？反正我们的音乐营养大多数都是从90年代开始，那会儿听一些流行音乐， 嗯 啊，这在之前呢就太小了，那会儿可能太朦胧了记忆，所以这个年代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挺有感情的。 嗯，另外两位呢？一直还没说话，对你们这个乐队的名字有什么感觉呢？ 对，刚才主持人说到，就是说这个乐队的名字是有一个神秘感，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名字，大家当听到下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就像那个回拨过去的电话，不知道是拨给谁一样。 嗯， 我们也希望 那音乐你听到下一首再下一首都能有一个特别新鲜的感觉，这个是我对这个乐队名字的理解。 回拨电话的情怀啊，其实现在我对回拨电话也非常有情怀，因为可能是没有接到的外卖电话或者是我的快递到了。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位这个乐队里面唯一一位可能是算是怎么说呢，在从事本行业的一位人嘛，一位朋友吧，是吧？ 也不是， 也不算 是啊，也不算、啊。 嗯，擦边儿。 对对对。 嗯，您当时怎么加入到这个乐队来了呢？ 我是跟我们那个吉的手，耿健，然后认识了好多年，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就是给我发了个微信，发了一首歌，就是乐队的歌，然后我听完了以后，我就决定要加入。 听完之后就决定要加入，发的是哪首歌呢？ 嗯，就是这张我们这张专辑里边的一首歌叫《无心恋战》。 哦、嗯，所以我觉得今天也交给四位一个任务哈，就是说每个人想一想，在这个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嗯，印象最为深刻的，或者说你自己最喜欢的，或者最不喜欢的哈，就是这放在专辑里面，你一直说拿掉拿掉啊，就是不拿掉的一首歌，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咱们一块来这个也听一听哈。因为专辑是去年就出了，然后是马上在1月13号会进行首唱，就是现场的演唱。 对，数字发行是2017年的夏天就可以在全网平台都可以播出了。 嗯、 然后实体专辑也是最近我们刚刚拿到，所以也会在1月13号的北京月空间的首唱会上面，发售一下实体专辑，还会有签售。 嗯，刚才这个我们的王哲同学哈也说了，就听了一首歌，然后就决定加入到这个乐队当中了，是吧？ 对对 对，那首歌叫 《无心恋战》， 无心恋战是吧、嗯？那我先找一下这首歌哈。 清唱一首算了， 错了， 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人选的， 我 提前剧透了，爽爽， 我是根据你们这个专辑然后来选择的哈。那既然听到了这首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哎，这首歌叫《星号六九》，就是我们乐队的同名的一首歌曲，也是去年在2017年的4月份吧，我们是发行的第一支单曲，就是这首乐队的同名曲《星号六九》。 哦，《星号六九》，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哈，感受一下这个乐队的风格，就是同名的单曲叫做《星号六九》。 好了，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星号六九乐队的星号六九同名单曲哈。然后几位成员非常善良的跟我说这个为了找补一下，说我们星号六九的宗旨就是不知道下一首歌会是什么。 随机播放永远是、啊、 永远是随机播放、嗯、其实这种感觉也是挺好的哈。说起来其实我们应该是乐队的成员都非常的有意思哈。刚才咱们在这片话当中也介绍了，就是其实也会让人有一点点意想不到的感觉。比如说乐队的主唱，乐队主唱其实他真的不是一个应该去从事主唱这样行业的一位朋友是吧。我看现在看到的那个您的资料是中科院科研工作者，北京大学这个、 我就是北大一名普通的毕业生，没什么，其实 传说中的学霸嘛， 杰出毕业生。 嗨，没有，其实也没什么学霸不学霸的吧、就是小时候别的也都不行，好像就念书还不错，反正 咱们几个出去吧，不用在这儿 私聊啊，咱们 私聊啊，请说， 就是反正就尬个悠悠，就算是考上了北京大学吧。 我能找个替身吗？ 我能给你个面巾纸吗？擦擦眼泪， 赤裸裸的替人。 哎呦，我的天哪！ 其实我真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学校那么多的毕业生，真的我也真的很普通的一员，像平时我一般都不会提这件事情。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提的， 对，是也没什么可提，就是尬尬悠悠，然后就考上北大。 提完了之后，所有在场的人都走光了。后来你发现就不提了，是吗？所以为什么会选择说加入这个乐队？之前也一直在玩音乐吗？ 其实不是加入这个乐队，我应该算是这个乐队的，就是最开始。对，是创始，因为我是在乐队主要是做创作。所以一般就是写歌的人肯定是先是这个乐队的第一人，然后有了自己有了一些作品，然后不断的去就是到处去找其他的乐手来这样加入进来，然后最终形成一个磨合成一个最终我们现在的这个四人的这个阵容。所以当时其实也是在念博士的时候，在开始就是写歌。然后写歌之后慢慢的，反正当时也不太会这些乐器啊，摇滚乐什么都不太懂，就是朦朦胧胧误打误撞写歌。然后后来拿着几首小样，然后去找到了耿健，当时也是通过朋友认识了他然后跟我们吉他手就认识了，之后开始做乐队。然后逐渐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像我们星号六九这个乐队也是在我跟耿健做的上一支乐队的基础上，然后我们也风格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吧。我又开始写了这张专辑里面的其他的这些新歌应该也是我自己创作的整个这个路程当中一个挺大的一个转折。然后后来认识了李源，然后到今年王哲加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阵容还是挺难得吧。现在在2017年的夏天的时候是最终成型， 就齐活了。 对， 刚才他那段话里面哈，这个读博士期间啊，然后又不小心写了几首歌，然后就组了一个乐队， 轻描淡写。 因为上学，其实想一想还是相对。时间还是可以自由支配一些的，而且上学的时候其实好多东西也都是在逐渐的定型吧。你的那个各种兴趣点能够放大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可能真的都是在读书的时候。而且我觉得读研究生读博士要比读本科的时候整个人的心智要成熟很多。而且我觉得学习能力也是逐渐增强吧，包括音乐这一块，其实我也就是个小学生，所以虽然那个博士读了个博士，但是其实跟音乐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也是自己念书给搞音乐这一块应该说奠定了比较强的学习能力，所以还是挺快上手的。 对，所以耿健是最早认识他的，算是哈，在这个乐队当中。所以当时你对他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其实对合作者就还是挺挑剔的，但是我觉得韩爱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那我觉得，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把这事儿给做得特别好。 看上他智商了是吗？ 对， 所以这么多年忍辱负重，也没什么怨言。 那个，其实大家全都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就是大家全都特别包容。 一会儿再聊聊你啊，哎，咱们就顺便聊着吧。所以当时他说做乐队，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 一个这个高材生，一个学霸，而且是在音乐上面没有学过太多的一些编曲技巧啊，然后也没有说有太多经验的这样一个人，找到你说要做乐队，你当时就同意了吗？还是说你只是说智商还可以，既然这个智商想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去试一下。 对，这个其实倒也没有，就是他当时拿过来几首作品，我听着，哎呀，真是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嗯， 因为当时其实我们属于有点家庭作坊那种。 嗯， 就是自己一点点的研究，然后在编曲过程中，然后经过这么多年一起进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嗯，就是其实当时你觉得他的小样还可以，还足够打动你。 当时其实可以说没有小样，就是弹几个东西，然后唱一唱。然后给他听，然后他可能觉得，我记得当时耿健说，觉得可能，他说我写的歌特别摇滚，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什么曲风。 后来主要我后来我想明白，主要是我编的还挺好的，把那些歌都给。 嗯， 你们俩慢慢聊。 就感觉一下子两个人就晃晃悠悠的，然后毫不在意的就把这个乐队给组建起来了。 嗯， 对， 是。 其实耿健是一个。不能算是音乐人，但是从事音乐教育方面哈， 基层音乐教育， 教吉他是吧？ 对对对。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吉他呀？ 嗯，我是从初中二年级，14岁， 专业学吉他。 嗯，一直都是自己自学。 嗯嗯。然后呢，当时怎么就开始玩这个乐器？后来又怎么把它当成职业了呢？ 其实和好多人弹吉他起初都是一样，就是因为听到了，嗯，当时一下能刺激到自己的那些音乐。 嗯。 比如当时就是 Beyond 觉得太酷了，然后就自己决定要弹吉他。之后就磨着家里也买了一把吉他，家里还挺支持的，没有磨。然后就特别远，骑着自行车从南边一直骑到北边去学习。 嗯， 然后这么多年一直都在不断的。其实我现在就是一个，我在弹吉他上面就是一个小学生，我跟这些爱好者一起共同进步吧。 所以咱们今天是小学生的班会是吗？都好谦虚啊，这是你们 爱姐，爱姐是真谦虚，我不是爱姐是不，她是假谦虚，我是真是那个，对， 可以理一理哈。作为一个这个吉他教师，然后跟大家伙说，现在你是吉他方面的小学生， 对，大家一起进步吧。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爱姐我也能理解，她说自己也没怎么样，就是还是挺深的，这些包括他研究的一些科学和我们一起做音乐，其实都挺特别深奥，不敢说我吉他大师耿老师， 有一颗敬畏之心。 对对对对， 嗯，我明白了。所以 这个科学跟艺术，反正这两个话题不敢轻易聊。虽然说从事这两件事儿都沾点边儿，但是真是所谓学海无涯，我觉得。不管是我本职工作搞科学研究，还是说平时跟几个这三个好朋友一起做音乐方面，我觉得我们真的都是太初级了，这个里面值得探索的东西真的挺多的。 对，这是就是我今年遇到的这个成员最复杂的一支乐队哈。其实还有两位也是很有故事的，咱们先听一小段，就刚才咱们播放未遂的音乐哈，就是当时哲哲听到这个音乐之后决定去加入到这支乐队当中的一个音乐哈，叫做《无心恋战》， 对， 是吧？这个我们再尝试着播放一下哈，看看是不是这首歌。是这首吗？好嘞，咱们听一下，然后进入半点广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李源是学文艺的啊，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打鼓，等到这个毕业之后呢，也是学习了很多其他的科目，后来呢就做了我们的同行，也是电台 DJ。 对， 然后应该是接了这个著名的一个节目《飞鱼秀》的时段，是吧？ 对，我现在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轻松调频做早间的音乐节目《Music Matters》。 嗯， 哎，这广告做， 所以这个啊， 给你发红包， 那个 广告费， 隔壁台是吧？不过这个当时你接了这个节目之后，应该也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访谈一些怎么说呢，音乐界的一些同仁啊，或者说一些朋友，是吧？ 对对对，因为我是2016年年初的时候接的这个，就其实是换了一个工作领域了，换了一个行业，然后从新开始做这个。一开始做的其实压力还挺大的，就硬着头皮上呗，又接的是一个那么火的 飞鱼秀，对 对，就很成功的一个广播节目吧，然后压力挺大，但是也新人也没有什么包袱吧，就去做了，然后跟赵爽学了好多， 哎呦 啊，总听你的节目，偷了好多招， 我们长大的是吗？然后呢，就是你觉得访谈别人跟别人访谈你有什么感觉的区别吗？ 哦，访谈别人，我相信赵爽现在也是心里应该还挺悬着一根线的吧，就生怕冷场或者下一个问题该怎么问。如果他说了一个我意料之外的问题，的回答，我该怎么样应对？所以那个神经是一直绷紧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儿做嘉宾的话就省好多心啊，就是你问就好了。 那咱俩换换地儿吧。 是你想坐着吗？我看你一直在站着，好辛苦的。 因为我今天这个内心当中还是挺有底儿的，就是有一位同行哈、陪伴在这节目当中，因为我知道同行都有一些职业病，就是说他不能让这个话落地儿。就只要是一群主持人在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从来没有声场是安静的。 对， 就他只要一听到这个安静，你就会立马像推点什么电乐呀，推点什么声音啊出来哈。所以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那你怎么想到说自己来继续做这个乐队？我觉得好像电台主持人一般还都挺忙的，顺便给自己打了个广告。 对，想知道赵爽主持的其他几档栏目吗？ 这个我们 不方便说，是吗？ 很多朋友都非常清楚 啊，都非常清楚， 因为经常是早上听完了之后。在这个晚上的节目说，哎，怎么爽爽还在啊？然后在半夜的节目，哎，怎么爽爽又上节目了？ 太拼了！ 所以为什么你还会有时间来做这个乐队，来做鼓手呢？ 可能我的工作还没有像你这个压力这么大吧，没有那么多档栏目，我只有一档栏目，所以就是上午、早上早高峰的3个小时嘛。做完了之后，下午应该空闲还挺多的，时间比较灵活充裕。而且也是在刚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接到了韩爱跟耿健的邀约，通过一个朋友然后介绍的，说哎，这儿有个乐队，也是像王哲一样，听了一下小样，觉得一见倾心，就觉得可以玩一玩。而且确实你也知道，以前也一直玩乐队嘛，跟耿健为什么他也是十几年前看过我演出，就我们当时都是同一波校园乐队，一起参加比赛，一起参加演出，都捆绑在一起的。耿健当时也是小有名气，当时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比赛，然后我们已经觉得自己进了复赛挺了不起，结果耿健他们队拿了冠军。 校园乐队时代其实二位就相识了。 那会儿就是互相彼此有印象，但是没有说过话。 说白了就是那时候敌对呗，看着那哪个学校的哪支乐队呀、干什么的呀？ 哎呀，我们是他们是玩得很成熟了，我们就在后面默默的，我也偷了他们鼓手好多招。后来他们鼓手自己组乐队也上过我节目，还跟他聊过。 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恩怨情仇啊？ 对对对，反正都凑到一块儿去了。 十几年前相爱相杀，一直到现在聚集在了一个平行世界里面哈，还刮起了一阵风。 这就是缘。 哎，这就是一些缘分哈。所以既然说起了这个，应该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啊，刚才是乐队的同名歌曲，然后这次应该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啊，这个平行世界的风，咱们可以一块儿来感受一下，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曲风，是吧？ 好了，我们正在收听到的就是《平行世界的风》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平行世界的风》。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挺二次元的名字哈，就是这个是怎么取到这个名字的，或者说它代表一些什么样的含义呢？这个咱们来请主唱说说吧。 行，当时其实这个歌写好以后还一直没有歌词，因为我觉得整个的歌的气质其实都是还是挺积极向上的，然后也挺天马行空的，那个时候正好是在读那个时间简史，然后那个里面就有很多关于这个平行世界的这种概念的东西，然后那个还上映了那个电影，就是星际穿越，然后也是反正这种大众化的还有这种书籍类的电影啊书啊都往这个方向感觉在指引我，所以那个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有了一句话，就是平行世界的风伴我一路向东，然后想这首歌就以这个为主题，然后写一场关于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这种其实挺潇洒的一种状态。 或者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些人也会在幻想，就说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人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然后跟我同时做着一样的事情。 对，里面歌词就是唱到一路如风，管他和谁相逢。对，这一路可能会有很多新奇的发现，你也会偶遇很多精彩的朋友，这样。对，但是就是平行世界，在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就摆脱掉我们现实世界的各种的负担和烦恼，然后到平行世界里去来一场这种没有计划的冒险。 哲哲半天没说话了啊，这个 小名起的多甜，我们都没叫过他这名字。 我们以后就决定用这个了。 本来想叫他吉吉，但是 吉吉吉吉， 不是，这是一首歌又出现了哈、什么公鸡母鸡小鸡吉吉吉吉吉， 哇哦，神曲爱好者吗？你是 这个不开玩笑了，这个哲哲王哲老师， 没关系。都一样，叫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王哲老师可能以后咱们会有很多机会再继续聊天儿。因为本身你也在做一些话剧方面的东西，是吧？ 对对，就平常我们那个超剧场，然后有时候去接一些影视电影配乐啊什么的这些工作。 有没有就是那种电影配乐，大家一哼唱就能哼出来，但是不知道是你创作的那种呢？ 有我们那，因为我们那个是一个团队嘛， 对对对， 有一个写一首叫《友情时间》 那首歌 。 所以平常你觉得写电影音乐还就是电视剧或影视音乐哈还不过瘾，然后还要去这个做另外的副业，就是玩乐队吗？ 我觉得玩乐队可能是我一执念，就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执念啊？ 就从上学的时候， 就一年前， 一年前还行，完就上学的时候就玩，然后也喜欢，也组乐队，然后就后来工作比较忙，就放下了一段时间，然后正好耿健给我 又被我重新给召唤回来， 对，一下就回归了感觉。 所以其实好多你们的这个恩怨情仇都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 是 吧？ 对，就刚才李元说那个，就十年前那比赛，我也在。 估计没进复赛，我们怎么没有印象呢？ 对对对， 当年 哦，当年真没进复赛啊， 好像进了吧？要不怎么会去那个二外那个 ？ 那是另外一个比赛，就是跟我们冠军来聊这些，其实都是有点那感觉，有点 你们都是 众山小有点， 你们都是学霸，我是学渣。 所以现在你在乐队当中主要是担任一些什么样？就除了这个贝斯手之外，哈，好像你也是也会承接一些创作的任务，是吗？ 我创作的任务可能就是编曲的时候，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贝斯这一方面就编一下，然后录出来。 就是你当时决定加入这支乐队而不是加入其他的乐队，除了说刚才你听到那个小样之后就决定加入了，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呢？因为你应该能接触到很多音乐人啊。 对啊， 因 为你就是听完那首歌以后，然后我又听了其他的那个作品，然后我特别喜欢韩爱的声音， 就是他的声音给你什么样感觉？因为你算是认识韩爱比较晚的了， 对 吧？ 对， 你不觉得现在的女歌手很多吗？就是说，可能咱们打开这个任何一个网络平台或任何一个 app 里面，有各种，然后三天两头就出现一个可能包装出来的女歌手。你觉得韩爱的声音特点是什么？你为什么会一听就觉得哦， 这个不错，而且你又是个音乐人，本身就是干这行的。 我觉得他声音就是那种还不是特别多人都可以是他这种声音的，还挺有特点的，而且特别稳。就是想往上的时候可以上去，然后想沉下来稳的时候情绪可以立马你可以听出来他是特别稳。 所以其实你是一个性格稍稍内向一些的人嘛，我觉得你去形容别人的时候并不是会把这个人形容的特别的精确以及精彩呢。 有那么闷吗？ 我还是平常还是挺外向的吧。 因为其实我觉得韩爱的声音很独特哈，就是她的声音会有让人觉得有想象力，就说可能是除了这个曲风之外，刚才听了这个韩爱唱的几首歌嘛，就说她的声音当中其实是带着一点点空灵，就说因为上得去跟下得来，这是对歌手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了。 不是，我不是那个说咱们音高上上得去下得来，是那种感情上面。 你看这个就描述的更加精确了哈。 还得别人带你。 这个确实我觉得韩爱的声音很独特，就她的嗓音并不是说属于那种录音室里面做出来的那种声音，就她声音。 我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唱歌应该不是那种就特别职业特别专业吧，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一直自己包括未来现在都一直在努力提高的吧，就是在唱歌上。因为其实这些年我更多其实在乐队主要还是做创作编曲这一块，就是很多精力都放在那些上面，就是那种技术上的东西。在唱上，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这块不是谦虚，我真的是其实挺需要提高的，因为我觉得唱在我们的音乐里这种人声的传达，我觉得你不管音乐这个积淀打得多么的牢多么的丰富，这些配乐等等，我觉得那个人声对于人与人的对于这种传递这首歌想要表达的东西是最关键的。所以我觉得随着我们音乐的这种，我觉得这种张力慢慢的释放，我觉得在唱这一块我觉得应该是未来我会比较下功夫来去提高的一点。对，我得去琢磨这件事情了，要把它跟编曲跟写歌放到同样重要的这个地方上来去考虑。 哲哲可以很客观的评价一下哈，因为刚才韩爱又谦虚了，就是说 没有 你接触这些影视音乐的一些作品哈，其实里面也会有很多的歌手对吧？ 对 哦，那你算是这阅人无数了。所以 啊，这 这应该算是吧。 也不能说无数，反正也合作过好多歌手， 就捧人家。 对，就是你见过这么多的歌手，然后你仍然选择了韩爱，就说你对比如说整个这个乐队的定位啊，还有说你对这个乐队将来的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期盼呢？ 我觉得我就是加入以后然后特别舒服。就人和就是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特别和谐，然后对音乐的理念虽然可能平常听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是做音乐的时候理念就是很一致。然后我们现在也出了三首新歌了。然后都是我们四个人比较喜欢的那种风格，然后我们可能这三首歌在那个13号首唱会上会跟大家见面也。 13号首唱会是在哪里举办呢？ 1月13号我们专辑的首唱会是在北京的月空间，就在北新桥那里月空间，然后晚上8:30开始我们会演唱我们专辑里面所有的歌曲进行现场的演绎，然后也会演王哲刚才说的这个三首还没有亮过相的新歌。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这个四通道俱乐部，一个巴比特游戏机音乐人，特别时尚前沿的一种也这种音乐玩法，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做嘉宾，来共同完成这场音乐的演出。 我刚想问说在这演出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惊喜，然后韩爱就很实在的把这个驻场嘉宾也给这个直接给抛了出来是吧。其实这场专辑的首唱会你们筹备了多久啊？就说一共唱我看应该是十几首歌了吧， 加上嘉宾差不多15-16首吧。对， 你们之前有尝试过一场这个音乐会当中唱这么多首歌吗？其实体量挺大的，挺累的。 是现在以前在演出当中还确实没有，然后现在就是在排练当中一遍遍的来这样过，其实感觉确实还挺累的，对， 嗯。来北京台之前刚排练了三个小时， 下午就刚才下午刚排练了三个小时， 看我们现在的。 以前 满脸愁容， 以前排练的时候就感觉那个约两个小时排练，然后过完能过好几遍歌，但是现在三个小时的排练只能完整的过两遍 啊， 掐着表过， 对对 对，我的天哪，其实我觉得这是特别耗费体力的事儿。首先对于主唱来说，唱我们主持节目主持两个小时，下了节目之后感觉都是被掏空了， 是 是 是 是是，是 要唱三个小时的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这个现场看一下哈，就是韩霭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士，然后在现场会连续唱十几首歌，而且这些歌都不是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小抒情啊，或者说坐到那儿小清新啊，不是这样的一些歌曲，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是吧？ 我觉得其实难的话，难点其实不在于说这些像你说的，其实什么抒情清新啊，那些其实也不太好唱，我觉得更多的是怎么把我们歌曲里面想传达出的这个态度用最好的最恰当的这种方式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对我们现场演绎不光是唱，包括我们四个人整体的这个表现上面啊，来去传达一个最好的一个传达的这种度，应该是对我们比较大的挑战。 所以其实如果是想看女学霸啊现场演绎这个十几首不同风格的乐曲，然后再看一看星号六九乐队这个构成非常的复杂，并且呢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啊，这样的一个现场的 live show， 其实我们真的可以13号的时候去月空间去看一下啊，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因为很有神秘感。 来呀来呀， 对， 到时候别上节目了。 最后咱们再推荐一首歌吧，因为之前我看到这专辑介绍的时候哈，说其实咱们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一个专辑，因为大家也都是这个怎么说呢，是对世界充满了爱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对，所以其实应该是有一首特别正能量的歌，对吧？叫 耸耸肩， 耸耸肩， 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什么呀，别欺骗消费者好吗？ 对，在你累特别疲惫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 耸 耸 肩， 耸 耸你的肩膀，就能够甩掉所有 的 忧伤。 对，就是感觉什么事儿都无所谓嘛。 对 对，就耸一耸肩，一切就都灰灰衣袖就都跑掉了， 对， 没关系。 所以这也是应该是一种态度。 对， 好的，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了这个星号六九乐队来做客我们的演艺群会，一起来聊了一下啊，他们这个非常有意思的，然后非常有故事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也希望大家13号呢去月空间哈，看一看他们的现场的演出。再次感谢四位，谢谢， 谢 谢 教授， 谢 谢大家， 谢 谢 教授，谢 谢 大家。 那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专辑当中的《耸耸肩》。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稍后是听听掏耳朵，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